马后炮。 好啦，翻嚟第三节嘅马后炮啦。嗱，咁头先第二节结尾我都露咗少少口风啦。咁其实嚟紧呢两节咧，咁当然有两场唔同嘅，两场分别有两场马讲啦。咁但系咧，其实咧主要嗰、那个嗰、那个焦点啦，或者个主角咧，其实就落喺阿何泽尧身上。嗱，咁喺未讲第八场啦，跟住我哋其实讲第八场嘅呢一节。咁喺未讲呢一场马之前，咁大家又可以讲翻啦，何泽尧啦。咁啊，即系上季就即系。好完全係演出成熟啦，咁啊攞埋個高東尼獎啦，亦都係好有說服力嘅呢個高東尼獎啦，都冇乜懷疑。咁啊跟住暑假咧就大家即係佢都去咗跟阿 Mark Johnston 啊，張士頓咧就即係幫佢騎喺英國騎，咁啊之中咧咁亦都係代表香港咧就參加呢個色價杯咧，咁啊即係代表呢個世界騎師隊啦嚇。咁啊，嗰日咁即係總括成個佢嗰個英國嘅遠征咧，咁何澤瑤係贏咗六場馬嘅，咁啊，即係亦都睇到佢咧，即係佢即係嗰個疆城嗰個控制嗰個拿捏咧，其實就越嚟越成熟啊！即係好有好，即係而家見到佢而家係出，而家翻翻嚟騎馬，即係都嗰個疆城嘅拿捏咧，都越嚟越有即係嗰種歐洲騎師嘅風范。嗱咁啊，今次啦，即系開羅日啦，咁佢就即系做埋騎師王啦，贏一兩 win 啦，咁啊，但系咧頭即系佢又憑只金槍六十開齋嘅，咁啊金槍六十咧就又要賣下廣告啦，即系癲狗馬經第一期嘅馬膽啊嘛，中到正啊，咁啊嗰場贏只牛角仔贏得好出色啦，咁跟住啦，咁啊而家我哋講第八場啦，嗱咁呢一場咧二班千四米啦。咁其實咧就即係如果大家亦都有跟進呢，有睇呢個癲狗馬經，其實咧都我哋有位老我哋嘅手足阿老兵咧，咁其實都已經係即係嗰個佢嗰個標題都寫埋啦，大金庫啦嚇。咁啊，所以即係贏嗰只我哋陣間我哋阿拉拉可以講多啲啊，因為佢同阿馬主個關係即係都熟悉馬主嗰方面啲人啦。咁但係咧，我啊想講下呢只八步穿雲，因為呢只八步穿雲其實佢。即係咪咁唔好彩呢？咁啊，即係其實都噏上噏落。咁我哋不如一路睇片咧，就一路講下呢一場嘅二班千四米。 呢一場馬咧，我喺播片之前，我首先要除咗留意有幾隻馬，就跑得唔係咁。哎呀， 繼續啦，一路講啦。 咁咧就彈咗，其實要大家要留意幾隻嘅。第一隻就係紅衣優俊啦，我諗擺個。羅富全擺佢個自己嘅徒弟上去，我諗都係要擺前面走。佢好明顯，你見到佢慢咗閘，陣間你睇翻直鏡就知道。而家懟翻上嚟，結果就咁樣就懟瓜咗只馬，同時你又搞到前面個 pacing 係快到不得了。你陣間一睇就知啊，13秒48第一段，因為一鋪中環佢自己輕磅放得快，跟住你睇下佢第二段。佢就睇第二段21秒58，所以八步穿雲咧嗰個位係非常之有嘅，因為佢係一隻後上馬，同埋前面有個咁快嘅步速幫佢跑嘅，咁啊變咗咧何澤瑤呢場就跑得好好，咁但係外何只馬又真係得咁多啊，咁樣就90多分其實就已經摸頂嘅呢只馬，咁但係 反而睇下嗰只大金庫位啊手得幾好， 係啦。大金庫其實佢又蝕少少步速嘅，因為佢自己前面其實都58秒內，咁但係陣間可以再講啊呢只大金庫。咁你見到咧八步穿雲咧就食正咗個步速咧，佢就翻到嚟咁但係反而呢一場大熱門德勝區啦，另外你睇入邊嗰只幸福掌聲啦，呢兩隻後上馬就反而喺呢一場馬就跑得唔錯。有幾隻馬其實你見到上季用得太好多嘅時候。今季好多馬，其實呢一組馬好多馬都散咗嘅，你好似就 睇翻個慢鏡啦。嗱，而家即係大金庫就已經透出咗啦，咁啊梁家俊都篤定，咁何澤瑤呢個大板大板殺落，其實都追翻好多。但係你頭先睇翻啦，睇翻11號內檔嗰只幸福掌聲係嘛？哇，後邊其實係追翻好多上嚟嘅，因為即係可以呢條片唔要，你可以再倒翻最後直路最後四百，我再播翻俾我睇。而家唔要先，你去翻最後400，你跟住你播翻俾我睇。嗱，佢最後其實佢嗰度咧係入到直路中間，佢仲係落後咗好多嘅呢只幸福掌聲。咁但係莫雷拉慢慢俾啲，但係交出嚟嘅反應咧就非常之犀利啦。我哋睇下條片翻嚟未啦，翻到嚟你可以睇下呢只幸福掌聲11號馬，即係係。呢只馬嘅潛力都好驚人，即係我預計呢只匹馬其實可能阿馬主咧，阿黃生咧諗住我係出年睇下博跑打比嘅，再後啲要再後啲再後啲， 係啦，呢度開始。嗱，你而家睇到轉入直，差唔多係尾耳入直路嘅。嗱，而家打一邊博雷拉，再拉立姜，再慢慢嗱，再打兩邊，慢慢再推下上嚟，佢又有啲反應，打下又有啲反應，就而家就轉咗入去入邊啦，內欄啦。嗱，呢度已經係又加速啦，再打兩邊。嗱，你而家呢度咧蝕多個位，其實追翻好多好多好多。咁而家佢都係輸俾頭馬咧。都唔夠兩又四分一個馬位啫，唔要啦，可以。咁啊，二又四分一馬位，咁所以呢只馬咧，其實咧就真係呢度已展現到嘅。你仲要記住喎，呢一匹馬嗱，佢而家係北半球三歲，咁即係話咧，頭先我都所講，我都講過啦。呢只馬出年轉四歲，如果佢而家部署好啲，贏一場，去翻八啊零九啊分咧。咁啊，出年打比分分鐘又有份噶咯喎， 進入場券八十八分到啦， 分分鐘又有機會。 嗱，因為咁，你講開嘅幸福掌聲咧，都要講一講嘅。其實佢嚟香港之前咧。跑咗一場之後咧，就已經俾阿黃生搞買咗噶啦，已經跟住就喺嗰邊跑咗三場交沙地，最後嗰場馬咧就輸咗俾嗰只 West Australia。咁咧嗰只 West Australia 就 Good One 跑第三嘅，咁樣就佢係贏佢嘅。咁另外咧佢仲輸俾嗰只 Van Bethoven 啊。咁 Van Bethoven 其實就係古摩啊帶咗去跑嗰啲沙，帶咗個美國跑嗰場秘書處錦標。咁而家秘書處錦標就改咗路程，就跑千六米，咁佢跑個第二嘅。雖然美國一級賽其實同香港二班美國嘅草地一級賽一般嗰啲，即係唔係講嗰啲肉馬者杯，佢呢啲咁嘅一般嘅一級賽，其實同香港二班賽個水準係差唔多。咁但係都叫做一級賽跑過第二，咁嗰一組其實就個 form line 係唔錯嘅，所以就帶，所以阿黃生就 OK 啦，個賽績 OK 就帶咗佢嚟香港。咁另外一個樣嘢就係話，因為幸福掌聲咧，其實佢跑之前佢試習莫雷拉試咧，你睇翻佢，如果大家有睇佢嗰啲，我賽前睇佢試習，因為我自己份 tips 我有擺 佢。嗰個試習嘉年華啦， 佢咧就喺好後追上嚟，好肯追馬嘅其實，所以嗰日睇完嗰課習咧，第一就知道唔係咁短嘅馬。因為佢其實 pick up 得你，大家睇翻佢 pick up 得好慢嘅只馬，其實雖然佢追好多，佢 pick up 得好慢，一定係一里以上甚至跑二千嘅。咁但係佢就好肯追馬，嗰只馬個鬥心好好嘅。咁呢一隻馬其實入長線有留意嘅必要啦。咁另外就講翻只大金庫啊，其實就係話有客贏嘅呢只馬，肯定係第一。我係純粹唔好講佢嗰啲咩賽績啊乜嘢咧。你睇到呢一場佢頭三段係57秒8，佢跟住喺前面走而翻嚟可以頂得住只八步穿雲追唔到佢咧。咁其實咧，如果講佢蝕步速會蝕比八步穿雲更加多，但係佢又有呢一隻馬就應該仲有得上，即係佢而家咁樣加五分咧，我諗今年咧去到季尾，甚至佢贏一啲三級賽都唔出奇，因為呢一隻馬其實買翻嚟就好貴嘅，二字頭嘅，講緊係二字頭係。八位數字嗰啲二字頭嚟嘅，講緊係。咁另外就係話嗰陣呢一隻馬跑兩場馬平榜完已經俾89分，我贏場表列賽。嗰陣其實佢一嚟已經覺得呢隻係好好馬嚟，即係就算唔問任何人，已經第二場贏表列賽已經可以俾89分。因為嗰場係三歲以上嘅表列賽。已經係覺得係有，但係就有個問題就係話馬會其實對呢隻馬，我覺得都有啲苛刻嘅，因為跑兩場馬就俾89分，佢只係贏一場表列賽， 八十八分， 其實係好重手，因為嗰個佢喺嗰陣時個進度係掂唔到嗰個分數，所以就上一季搞一輪，咁跟住而家先至 係啦。又翻轉頭啦，因為佢上一季係專諗住係跑打比噶嘛，咁又即係又嗱，佢有跑經典杯，跟住咧跑打比之前咧就 跑咗個第二 班，就輸俾呢個智趣雙頭。咁即係好簡，即係好明顯啦，即係佢即係早段用嗰個備戰就備戰咗打比，咁而家啦，即係回復翻正常啦，又換咗個好少少嘅人跑啦。咁啊，變咗咪即係又咁好，咪咁好分就啱啱講多次收張大支票咯，係嘛？ 一月之前啦，即係 而家已經收到一張啦。 嗱，即係咁啦，呢一隻馬咧就唔怕追保尾嘅，就可以繼續追，亦都可以提大家一樣嘢啦。其實上年咧，即係四歲嗰啲北半球馬插好高分嗰啲嚟到，但係跑到一注賽嗰啲咧。 因為其實佢跑咁耐，佢個分減好多噶啦，好多都已經減好多。咁跟住佢有一季時間，有個暑假俾佢適應咗水土嘅，又要趕嗰張大支票。呢啲馬咧，其實今季如果就算冷，你就開始要跟啦。我舉一個例子俾你聽，上唔計啊，但咁上年未啊，阿高東尼未有隻馬叫勁歌兒嘅意大利打俾冠軍嚟嘅嗰只係。未一嚟都未完全唔得嗰只嘛，跟住第二季搞翻掂，跟住就白白白白贏翻上去啦。所以大家就係要留意呢一類，尤其是北半球嗰啲添，因為北半球始終佢呢啲咁嘅北半球嘛，佢適應佢需要適應水土嘅時間係需要特別耐嘅。咁啊，呢啲馬係要值得留意嘅。 嗱，咁啊講，咁啊講一路講落去啦。而家都仲有幾隻馬值得講啊。不過咧，我哋一路睇睇下巡邏影片先，因為咧一路睇住巡邏影片有幾隻馬咧。都要值得大家提嘅，咁我哋去咗一路睇巡邏影片先。 首先睇下紅衣優進個開閘，嗱咁明顯見到佢反應唔夠快嘅，佢見到陳家熙，所以見到羅富全都唔係好敢俾馬佢跑嘅。而家你睇到呢只馬擺明係醒佢嘅，但係跟住你見到隔硬出啦，而且佢前面又快啦，咁樣咁變咗就係、是。呢、這個僆仔其實都係暫時我唔係好擺得錢落去。 雖然佢今日可以，雖然佢嗰日開咗一隻萬事叻啊，咁但係嗱，睇睇睇後邊啦。進旺彩就唔係好穩定走勢啦。咁啊，八步穿雲就喺佢後邊啦。嗱，咁德勝區去邊度啊？大二盤 嗰只。佢跟住只八步穿雲嘅。 係啦，就喺佢後邊啦。嗱，呢度咧。其實阿潘頓都冇乜點樣騎錯嘅，即係一路。 我集一集住留意呢只馬佢玩嚟，你睇到嘅佢個伸咗條脷出嚟，佢玩嚟嘅。 咁玩嚟唔係佢啊，好多馬都玩嚟嘅啦。嗱，佢呢度咧都冇乜大問題。咁啊一路啦，就開始轉彎啦，咁啊慢慢褪出嚟啦。咁啊，但係拍住只潮收少少。嗱呢度咧八步村民有啲西出去，西咗出去，咁啊勁無比啊再外啲，咁啊最外邊嗰只嗱，而家呢度咧你見到阿潘頓咧打佢兩邊咧。都冇乜反應啦，只馬已經開始有啲力弱，可能只馬內部內在有啲問題。 呢只馬冇得再跟 嚇嗱，咁啊，但係你睇翻八步穿雲，頭先我想講啦，嗱，八步穿雲你見到有何澤瑤一邊一邊咁駛落去，嗱呢度只馬一路 pick up 佢加速力咧，都加速得都好好，咁但係奈何咧，你早段已經係俾阿梁家俊咧，即係嗰只大金庫咧，已經係佔咗先機啦，咁啊變咗即係如果再跑長少少就可能過咗噶，嗱咁第三名嗰只美麗精神就。 呢只要跟啊，因為佢前面咧個 pacing 放得好快啊，佢係同大金庫一齊，即係佢頭三段都放緊58秒以外，翻嚟都唔斷咧。呢啲馬咧，其實咧下一次佢再跑，其實或者佢跑一里咧，呢啲馬保重噶啦，因為呢只馬其實嚟香港之前已經係 Group Two Winner， 係澳洲嘅 Group Two Winner 嚟嘅，咁佢嗰場贏嗰只。佢嗰場千百米佢係贏馬，咁佢嗰場我記得係贏傑賽繽紛嘅，即係喺嗰邊，同埋贏緊今年嘅澳門打比冠軍聖靈之都嗰場佢跑第嗰只聖靈之都跑第六。 嗱咁啊賽後報告啦，咁啊都有問呢兩隻馬嘅勁無比同埋德勝區嘅，咁我其他主要講呢兩隻馬啦。咁啊問及勁無比嘅表現，咁嘅時候咧，李建國表示咧，咁又礙於坐騎信。賽前咧係希望兩隻坐騎，就順其自然競跑。咁佢話咧，當佢取得大約中間位置後咧，咁全程走勢欠順。咁轉入直路時咧，咁啊合直到早段咧，未有好似以往咁樣咧，就推進上前。咁儘管咧直路上受摧殘啦，咁但係坐騎喺末段衝刺咧僅屬一般，他未能為坐騎令人失望的表現提供任何解釋。咁佢又講啦，咁又建議練馬師及馬主考慮讓勁無比增程角逐，皆因勁無比喺上季尾聲時曾於較長路程上陣表現良好，咁啊獸醫之後就檢查勁無比就冇發現異常之處啦。咁跟住啦，到問呢只德勝區啦，因為呢只馬。其實都有好多過關飛過咗落去嘅，本身熱門之中有 重飛，臨場仲要重飛， 又要再重飛落，咁啊最後係3.1倍大熱門嚟嘅。咁啊問呢只馬點樣咧？咁啊潘頓就話啦，由於呢只坐騎動作略為謙遜，故他索讓坐騎在前往集商途中及集後輕舒步頭。咁跟住佢話啦，熱身過後坐騎踱步時的動作似乎較為暢順，因此他認為坐騎適宜出賽。咁繼續講啦，坐騎喺賽事大部分途程上外閃，尤其是當勁無比喺過咗600米處坐騎內側開始斜跑之際更甚，因為你見到轉彎嗰陣咪即係大勁無比帶咗佢出去嘅， 咁啊，跟住再講啦。之後咧，佢就以左手用邊吹殺坐騎，咁而家坐騎持續外閃，直至賽事結束。繼續講，咁啊，繼續話啦。咁啊，坐騎沿途數次發出異常呼吸聲，他認為這顯示坐騎或有不妥。小組認為試賽熱門德勝區表現難以接受，德勝區必須在轉彎途程上試習合格，並且通過獸醫檢驗後才可再次出賽。咁賽後咧，亦都立即驗呢只德勝區就並冇發現異常之處。咁啊呢只馬咁啊，即係頭先都所講啦。咁啊啲都阿偉達都可能要啲時間去諗一諗點樣去教，因為好明顯你睇到佢咧只馬走勢又唔順，潘頓打佢又冇反應，跟住原來佢又話佢有異常呼吸聲。 好噶，佢咁快披醒都追唔到嘅。係啦，咁所以馬都算了。 所以呢只馬都係 佢唔可靠啊。 係啦，係啦，都係擲洗噶啦。咁啊，未必搭摩俾佢嗰啲，只只都好嘢嘅。咁其他有冇嘢補充？ 冇啦，其實都係都冇嘢補充啊。 最緊要呢場最緊要跟嘅兩隻馬咧，一隻八步穿雲，再出要再睇。大金庫亦都係要再出再睇，又同埋呢只咧幸福掌聲呢只大寶藏嚇，咁啊睇下莫雷拉肯 要真情呢只馬，睇下呢只幸福掌聲， 睇下莫雷拉會唔會放手啦？咁如果莫雷拉唔放手呢只馬咧，都因為佢都要諗緊下季打比啊，今季打比要揾啲咩馬？咁呢只馬即係如果佢一路係向長發展嘅，咁呢只肯定都係阿黃生買嚟，我嚟希望可以跑打比噶啦。咁呢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翻嚟咧，我哋就講埋咧就。尾場咁啊，都係要講下何澤耀嘅，轉頭見。